深柔，像一根刺，它插住了咽喉。只有沉默，独自一个人解决难受，就把借口当作港口。我曾经有的还是深柔，像一根刺，它插住了咽喉。我的手再难以阻挡触动的暗流，怎样换愁痛的节奏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以上听到这首歌曲叫《刺》，由罗中旭演唱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接下来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的是曾宝仪的《相思河畔》和王菲演唱的《偿还》。 你走，你离开了之后。 是多欣赏，从未躺进发上贴身修养，怎会当寻常，从未听你的舞姿撩动花瓣的声响，从未真正放手，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邀请您来欣赏杜德伟演唱的《忘了他》。 忘了他，别再想他，他不值得让你日夜的牵挂，忘了他，别再想他，他若懂得你的话，就不会笑你傻瓜。想给你很多，很久想要抹去你的伤口，如果还有痛，

飞过一瞬间。